我一直是本栏目的忠实听众，同时呢也是非常的感谢香露在前期的时候曾经跟多位嘉宾谈到过关于这个供给侧改革带来的这个效应啊。所以我当时的时候整个市场，例如说两三周之前，可能大家没有对这个问题有足够重视，但是如果一直听我们节目的话，应该知道啊，整个基建行业包括水泥、钢铁，在去年供给侧改革之后，像业绩啊，去年的业绩都是成倍的增长。然后今年半年报即将逐一公布，也已经有很多家的对应公司呢都说今年的业绩有50%、100%，甚至有好几百这样增长。那么目前这个价格也都是最近连绵大概有跌了有将近半年左右的低位，所以在这个随着年报逐渐披露，尤其是大家对整个市场短期内筑底啊有一定的信心的时候，一定会去关注那些有业绩支撑啊基本面正在逐渐披露走向良好的一些行业。所以水泥、钢铁随着供给侧改革带来这个持续的效应啊，应该说是物有所值的阶段，所以有大资金在今天包括上周啊都有持续购买，应该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发掘的潜力的。 好，那今天的这个基建股也是异军突起，特别是以中国交建为代表的股票呢今天涨停哈，那您认为这是下一个风口吗？ 短期之内整个市场呢也是受到很多次冲击啊，例如周末的一些疫苗事件呢，包括这个国际贸易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整个基建行业随着整个市场的这调整呢也受到了很多的这个挤压的过程。那么整个现在市场就已经逐渐的有一个稳住的过程当中呢，需要有一些顶梁柱啊，这些像今天表现良好的中字头啊，那些央企啊，无论是从体量的规模还是经过持续的调整之后，它的这个价值体现都已经逐渐的成为主流资金的关注对象。所以在目前这个地方中字头基建包括央企，包括有些像今天表现不错的有色大型的有色企业等等应该都已经是我们应该进一步关注的。但短期之内我们高度上不一定有太高在高的预期，但是稳住是毫无问题的。 好，在这里也特别谈到，就是国务院今天召开了常务会议啊，其中呢也有几个措施，比如说呢要有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还有就是对必要的在建项目要避免资金断供、工程烂尾哈。另外呢就是对接发展和民生需要，推进建设和储备一批重大项目等等啊，一会儿我们的节目也会分析到。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和股指密切相关的这个银行和券商今天也是继续表现良好，那您认为是否会迎来有人所说的中期行情呢？ 针对银行板块，我想在过去的两三周当中，我们在这本时间段呢已经多次谈到，我们一直认为呢整个银行它目前板块的净资产都被打了6折7折，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市场企稳啊，这些被错杀的金子一定会马上被大资金所捡起。那么在两三周之前呢整个银行板块的这个 ETF 就是512800的 ETF 竟然已经跌到了 0.85 是那么非常低的一个位置上，在目前整个市场回暖的前提下，我们如果说两三周前听了我本栏目的节目做一些布局的话，那么短期之内已经可以看到有将近10%这样有回升了。所以券商板块最近呢因为没有太多的表现，但是券商板块它是个强周期行业，一旦市场走稳了，春江水暖鸭先知，所以这个作为行业中的证券行业中的一个主流产品呢，一个主流的行业，它一定也会随着这个市场的回暖呢出现一定的回升和转机的，不会比银行大。 好，谢谢。其实啊我们每天的连线的问题啊也都是我们精心设计过的，也是代表着我们节目对于市场的一种分析哈。当然投资有风险啊，还是需要大家谨慎再谨慎。好。 好。 谢谢张先生今天的分析和提示，谢谢您。 好，我们下周见。 好，下周见。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明确从2019年1月1号起，将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等各项社会保险费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 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刚刚在2018年第一期期货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培训班上表示，股指期货交易即将恢复常态。今天期货概念异动走强，中国中期直线拉升封涨停。业内人士表示，股指期货是对股市的对冲工具，如果将来正式放开，对机构客户来说解决了保证金占用问题，交易成本将会下降。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之中，股指期货波动幅度随之加大，市场短线交易、程序化交易活跃，成交量大幅放大，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过度投机交易。为有效化解市场风险，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采取了提高保证金水平、限定日内投机开仓标准及调整交易手续费等措施，对抑制股指期货市场过度投机、稳定市场恐慌情绪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相应的，股指期货市场运行质量也出现下降，风险管理功能发挥也受到一定的影响。明天我们的财富大搜索节目将重点请相关的专业人士来聊一聊股指期货，也欢迎大家到时收听。人社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到六月底，全国已经有14个省区市与社会保险基金理事会签署了委托投资合同，目前合同的总金额是5850亿元，其中3716.5亿元资金已经到账并开始投资，其他资金将按照合同约定分年分批到位。从投资运营情况来看，2017年投资收益是 5.23%。此外，上海还准备追加委托投资300亿元，四川准备委托投资1000亿元，正在与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商洽签署投资合同。今天，央行进行了5020亿元人民币，也就是 MF 中期借贷便利的操作，那这次的中期借贷便利均为一年期，利率为 3.30%。随着疫苗门事件持续发酵，基金公司纷纷下调了长生生物的估值。7月16号，博时基金率先发布公告，宣布将长生生物估值下调到 14.5 元。随后，安信基金和泰达红利基金也宣布将长生生物估值下调到 16.11 元。此外，还有4家基金公司随后对长生生物进行估值下调。具体来看，易方达和九泰基金将其估值下调为 14.5 元，招商广发基金将其估值下调为 16.11 元。然而，在经历了五连跌之后，7月20号，也就是上个周五，长生生物股价收于 14.5 元，已经达到了基金公司给出的最低估值，而今天它继续以跌停报收，收于 13.05 元。银行理财业务的监管细则先后经历三次征求意见，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了。作为资管新规的配套细则，7月20号，银保监会就《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这份业内简称为理财新规的文件，拟将单支公募理财产品销售起点由目前的5万元降至1万元。新规还要求可以发行老产品对接存量的理财产品所投资的没有到期的资产，但应当严格控制在存量产品的整体规模内，并有序压缩递减。根据统计，2018年上半年各银行共新发行理财产品达到65174只，同比增长 2.4%。 具体到月度数据来看，月发行量呈现逐月下降的趋势。数据显示，今年6月银行理财产品共发行11319款，环比减少778款，降幅为 6.43%， 比2017年6月减少3265款，降幅为 22.39%。 从银行理财产品类型变化来看，2018年上半年保本产品数量和占比下降是比较明显的，银行新发行净值型产品显著增多，但总量依然偏少。从今年8月1号开始，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将正式停止提供定额纸质发票，全面推行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据介绍，电子发票与纸质发票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和基本用途。此次一卡通公司停止提供纸质定额发票， 在所有充值业务含线上及线下充值、自助终端设备充值以及电子卡消费业务及市郊铁路一卡通购买业务全面推行电子发票服务。有发票需求的用户需要下载北京一卡通 APP， 完成实名认证，输入需要开具发票的一卡通卡号，完成卡片绑定，并填写有效开票信息及邮箱地址，即可成功申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部分线下充值及消费采用脱机交易模式，数据上传有一定的延时，因此用户需在办理充值或消费业务的次日在线提交电子发票申请，且申领期限为3个月。值得一提的是，一卡通西单、东直门、北京南站营业厅均设有发票打印机，不熟悉手机应用操作的人群，除由他人为其代开发票之外，也可以选择前往上述地点由工作人员现场协助办理。电子发票当月开票金额及次数也有限制，同一 APP 注册用户当月开票上限为10000元，次数上限为10次，单张开票金额小于10000元。同一 APP 注册用户最多可以绑定5张一卡通卡片，方便用户进行多张卡片管理，同时也可以绑定家人或朋友的卡片为其代申电子发票。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财富大搜索的资讯部分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北京时间晚上的8点17分，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香露。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现场嘉宾，来自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高级投顾程建新。建新你好。 朋友好，主持人好。 今天的行情应该来说大面上还是让很多朋友开心的哈。当然也有一些行业出现了黑天鹅，所以也有一些股票处于躺枪状态哈， 没错。 那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上涨的一些因素哈，你怎么来看今天很多领域，包括军工啊，包括这个水泥钢铁呀，还有这个金融啊，都出现这个上涨。 其实我们看，其实从行业来说哈，其实咱们先不用看行业，咱们从周五其实也能看出来，因为周五我们已经在有了一些消息的情况下，我们看周五资金已经开始冲到了我们金融板块，比如说像冲到了一些银行啊，还有一些保险啊，然后我们看到随着周末会出现了一些是就是这一些政策的连续发布吧，就能看到我们今天其实顺势就出来了一种这么一个欣欣向荣的状态。其实整个一个顺序啊，我们来看，说总结到一点，就是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其实在处于一个放水的状态。刚才您播新闻的时候也看到了，我们央行大概是给了5个多亿的这么一个流动性吧，对吧？ 5000多亿 啊，5000多亿的这么一个流动性， 5个多亿不够花的。 那个，其实我记得啊，在咱们之前会讨论一些说我们下半年，或者说我们看到目前市场调到这么一个状态下的情况下啊，我们大家应该去看什么点？那一个就是我们也和大家去说过世界杯完了之后。这是我们从那个行为金融里面说的一个点，那另外一个和大家去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点，就是我们看市场上什么时候开始放水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点，也是我们觉得应该去观察的市场这么一个点。所以今天看到水来了，其实市场也跟着就起来了。 其实周五的时候呢，我在下面了解很多的投资圈的朋友还是有一点谨慎的。 没错。 因为周五的一个大利好就是刚才我播新闻所谈到的这个理财新规。 没错。 征求意见出来了哈。对于银行来说还是有一些松绑的，比如说10000块钱就可以去银行买理财了。 没错。这个其实是我们看到，其实周五的时候咱们应该是就是 那就是也我只是一个消息出来吧，但是能看到是整个是风向已经出来，而且我们知道周五的时候资金其实主要就进到银行去了，所以能看到其实给的一个方向还很明确。那回随之而来，我们看到周末不仅是理财新规出来，对吧？我们看到还是配合出来，出了很配套的一些政策也是随着一块出来了嘛，所以说可能看到其实今天还是出现了一种吧，类似像全面开花的这么一个状况。 嗯嗯，说到这个银行这两天的这个走势啊，我想到一句话叫“久旱逢甘露”， 没错没错，真是 就是有点消息，给点阳光就能灿烂，是吧？ 对，因为我们看到之前咱们在节目里也是说过嘛，我们银行现在其实过得也是蛮苦的那种状态，对吧？其实而且你看，破镜了也是出现了很多，所以说我们看刚才您说的是有一点好的一个转向的这种状态，其实就给银行带来了很大的一些生机。 中国工商银行今天这个 A 股啊，振幅最高是 5.12%， 这个振幅啊，成交量呢是21个亿，而且这个成交量比上周五还有所放大。 没错，这其实能看出来市场就是上周五刚才也说了，刚刚上周五其实是一种试探性的状态，对吧？其实咱们说的俗一点，就是我们再去还是再去博弈，或者再去赌我们到底那个周末的一些政策会不会出来。其实我们看到已经出来之后，再加上市场上就是流动性也出来了嘛，之后随着就乘着这股浪就起来了，是这种感觉。 是，那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来看待哈？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观点，大家也可以畅所欲言，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财富大搜索。我们可以把这个微信公众号当成一个交流的平台哈。那其实今天呢还有一些重要的消息，比如说今天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啊，那这个会议呢提了好几个要求，一个呢就是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大家可以理解这个话叫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为什么叫更加积极？聚焦减税降费啊，我们也看到前段时间有所争论啊，那这个现在的目的更明确了，聚焦减税降费，确保全年减轻市场主体税费负担 1.1 万亿元以上的基础上，将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 75% 的政策由科技型中小企业扩大到所有企业。据初步测算，全年可减税就这块减税650个亿。 是这样，咱们看看啊，就是咱们从会议其实不管是其实跟看出来，就是给财政的一个那个就是一个要求吧。其实后面还有一个，其实对我们的一个央行其实也有要求的。 二，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 没错。其实能看出来，这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关心啊，我们之前其实网上也在说嘛，我们央行和财政部其实来回怼了一段时间，其实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啊一直在聊，说到底是会生什么样，两个部门怼是不是好处，那我们一直在说，一直在讨论，得到的结果其实是很明显，就是两个部门怼其实是有好处的，两部门互相说了自己的问题，最终的结果就是两个部门其实更好的去协作，来帮助我们去提高，我们就想一个办法嘛，来去缓解一下我们现在这个状态。而今天这个会议能看出来，对两方面其实都提出了要求，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积极好的那么一个方面了。 在工作问题上面啊，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来探讨， 没错， 争论啊， 没错没错， 一切都是以大局的利益出发， 没错。 所以我们看到啊，这次是一次团结的争辩， 没错，没错， 是一次胜利的争辩。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积极的一面。其实除了今天啊，除了这件事之外，我不知道朋友们还有没有关心到今天的一个新闻啊？其实，就是发现我国的一个，把一个去杠杆的这么一个环节已经变成从去杠杆变成稳杠杆了， 是，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转变。这个从上周还再早一段时间就有这个迹象了嘛？ 没错，但是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之前啊，咱们在很久之前跟大家去说，咱们现在其实目前的经济是面临了三个问题，就是一个是我们要稳住我们的经济增长，那一个是要去杠杆，一个是要完成供给侧改革，但是我们发现这三个其实不能同时去完成的，那我们 们完成了一个，就是你想完成其中一项，那必须就放弃另外两项。那现在就是我们发现啊，去杠杆这个事情现在有稍微缓和的迹象了，而我们的那个，就是供给侧改革也是取得了一个一定的成功。那现在就是我们的经济在这种情况下有再一次去就是焕发经济的这么一种趋势出来了，这也是能表明说我们现在这个市场有可能在多重的因素下，市场现在是目前比如说我们二级市场吧，在已经出现了一个底部的现象，而回到我们的实体经济来看，有可能也是在我们的一个政策调整中，也是在想办法再一次刺激到我们经济的，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出现了。 今天的这个国务院常务会议啊，也提出了其他的一些举措啊，比如说要深化投资领域放管服务改革，在交通、油气、电信领域推荐一批以民间投资为主、投资回报机制明确、商业潜力大的项目，还有就是要有效保障在建项目的资金需求啊，就这块的钱得要到位啊，避免资金断供和工程烂尾。还有就是刚才我们在连线当中也谈到的是要加快推进和建设一批重大项目。换句话说呢，就是要新增需求，同时呢要保障资金的供应。 没错，这个其实就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一个良性循环了嘛，因为我们知道之前有可能说由于过度发展造成了这一些行业有可能说我资金就断了，对吧，就出现好多的，再说的俗点，就出现好多烂尾工程，那这样其实就没有什么保证，使得我们无论是从投资安全来说，或者说从我们的发展来说，其实都会出现了一些问题。那现在我们看见整个一个会议给我们指明了一个方向嘛，这样的一个方向其实在多方面保证了我们的在基建这一块会有一些相应的保障，也是看到了国家这个方向其实还是通过这一方面再一次想带动我们的经济再一次启动，这样也是预示了一些问题吧，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啊。 所以说短期对于市场来说还是有一些这个正面的作用哈， 没错。 但是很多朋友还是要更加的关心就是这个地方债务的问题啊。 没错。 这个问题呢其实显性债务再加上这个隐性债务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没错。 只不过呢目前来说大家更关注的是这个资金面的这个宽松的程度啊。但是其实我们在这个资本上市场上进行投资啊，无时无刻不能忘记的就是两个字，风险啊。 没错。 不要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啊，开心两天之后呢又不知道自己姓氏名谁了。 没错没错。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说，如果说咱们从一直在说我们这刚才给大家一些分析的吧，其实都是从一个长线的角度来去看这个市场。那回到我们短期来看啊，就像您说的似的，我们还依旧是就是还是因为比较谨慎的，一会儿咱们下半节吧和大家去聊的一些基金的一些配置的仓位或者他们配置的想法和思路来看，其实他们还是处于偏谨慎的状态。那从他们这儿，其实他们真是去参与到这个市场上嘛，他们的一个动向其实也是代表了我们大就是整个一个就是大机构对目前市场的一个看法吧，其实也能有所理解的啊。 是的啊，基金毕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们有团队哈。 没错。 所以我们也应当从他们的那种投资风向当中啊去嗅出未来的一些机会和风险。好，即将进入广告，朋友们稍后见，这里是财富大搜索。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的吃一顿饭，仔细的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7月25日，第二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招募15个家庭走进北京植物总医院，为您家的植物免费义诊，并在专家的带领下培育出自己的绿色宝宝。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 2019年春节怎么过？北京交通广播著名主持人郭伟约您在纯美的南极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动南极》2019新春极地穿越之旅全新升级，再次启航。

当然我们的节目呢曾经在连线的时候某些嘉宾也提出了对于某些公司估值过高的一种担忧啊，但是可能没有谁提到过医药板块的黑天鹅。 没错， 作为这个药品的问题， 对对对对，因为其实还是相对说其他行业来说，医药板块就也许我个人就看的比较面比较广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医药板块的黑天鹅事件还是相对稍微少一点的。咱们大多数哈、啊、就听到应该都是这样，就是什么比如说像流感爆发了呀，或者说、就 是、对它是利好的， 对各种各样的一个利好事件，对于黑天鹅事件其实还是相当少的，所以说这不太有什么想法吧。 嗯，是不像别的行业是吧？ 没错， 一般这个利空多。多一点， 对对对、 但这个事件呢，我想也是提醒了我们作为投资人来说啊， 嗯， 就是一定要对市场有敬畏的心理。 没错， 你不知道他会怎么出牌，因为他能看到你的底牌。 没错，这个就是我需要我们其实还一直在说嘛，其实做好研究是一个我们投资的最基本的一个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如果说咱们就是还是。你瞎买其实是就是不是说不可以，但是你瞎买的一个一定是有你的仓位很少，但是说如果你的仓位很重的情况下，还是建议大家去把所有的就是把钱嘛去放在一个有坚实基础上或者坚实信念上的这种方法，那才是我们一直想推崇的一种方法。 是的是的哈、就以这个领域为例的话，如果说咱们现在复盘啊，咱们现在是事后诸葛亮了、就说如果你认真的对待你所投资的这个公司的话，你一定会在网上搜索有关它的新闻。 没错， 而这两天大家所看到的也都是曾经出现过的。 嗯，没错 啊，比如说出现在某政府网站上的报道，或者公告，或者是处罚的这种，这个信息公开的这样的文字，我们都是能够看到的。 没错，没错，是这样。比如说，我们看到说咱们就是出问题的这家公司吧，但知道咱们也去挖掘也看过，它其实是而且之前的涉案还挺多，而且很多的涉案都是说，比如说像进行叫行贿吧，其实能看出来。如果说我们看到这种公司，对于我来说啊，你看公司老是涉案特别多。其实我就如果作为我个人去投资的话，就其实有就会有问号在里头、而我们一直在说嘛，其实不确定性其实不确定性的存在，其实就不建议大家去投。如果说你觉得它有投资价值在的话，那您做投机是可以的。如果说您还想投资的话，就是说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的话，其实这一点其实也是对于我来说要打问号，也是建议大家来说应该也是要去打问号的。 对，我认为就是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基于什么样的道德准则、行为操守来做人，同样也会多多少少影响到你的这种投资的选择上面。 嗯， 比如说你认为某些方式的这种，比如说造假也好，或者是这种以次充好也好，或者是说影响市场正常的这种竞争环境也好，等等。你如果认为这些行为你是可以容忍的，那么你也许就会去买这家公司，对吧？ 没错。 但如果你认为这些行为是坚决不能容忍的，我想你也不会花钱去支持它。 没错，没错，这就是看，这是一个投资，也是投资理念吧，其实， 是。好，这是我们由这两天的这个热点事件给大家的一个提示啊。那我想比我们有更强大研究能力的是基金公司。 没错。 最近呢，这个基金的二季度报告也相继出炉了哈，比如说。从6000多只基金的这种仓位啊，重仓的个股和净利润这几个角度，我们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在报告期内，基金整体重仓呢依然是延续这个喝酒的行情，并且抱团加大持有消费类大盘股，比如说中国平安、贵州茅台、格力电器等个股是受到很多基金的青睐。那么从整体利润来看的话呢，有大概一半左右的基金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亏损，而 ETF 和被动指数型基金是亏得最多的。那换句话说，还有这个一半左右的基金是赚钱的。 没错。 啊，或者说不赚不赔啊。为什么说这个基金公司对于这些消费类的个股哈、情有独钟啊，建新你分析分析。 是这样，那肯定是我们从目前的一些经济的一个这个风格，或者说我们先一个经济形势来看啊，其实我们觉得他们，因为他们也是有研究团队嘛，也有 咱们也和大家去聊过，目前在这种情况下，大概大家其实要配置的方向，其实就跟这个消费，其实就是咱们也是在推荐，所以说人家其实也是能看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这一块来说，就是应该是配置的一些还是比较高的吧。刚才您念的数据也能看出来嘛，所以他们整个一个思路来说，其实我们是非常符合目前一个经济。就是经济一个状态的，其实这一点我们还是应该去，对于咱们来说啊，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更多的去，应该是跟随，然后再研究他们背后的思路在哪。但是从、等于说从我这边来看，其实他们还是符合，就是还是按照目前经济形势在进行配置的。 按照形势来进行配置。 对，经济形势，因为咱们之前一直在聊过嘛，目前咱们经济其实也是在处于到这么一种就是经济。不太好这么一个状态，而不太好这种状态，我们想去找一些行业，其实可以就是去稳住说目前经济状况，就是这些行业，就比如说我们的消费那一块，或者说一些后周期的，或者说一些转一些行业吧，但配置思路应该在这块。而我们看大基金，其实他们正好是延续的这个思路，其实是大家其实都能看到目前的这个形势，所以大家的一个一致性的动作其实也就比较像了啊， 就是防御性的这块哈、啊， 没错， 大家做的还比较好， 没错。 这个好像和去年就不太一样，就去年很多公司他们是不认为，比如说消费类的股票有好的行情，所以就走了一个分化的局面。 没错， 有一些基金不错，有一些基金根本就没有享受到整个去年消费白马的这个上涨的红利啊。 没错，所以说今年也是说咱们看到了。大多数基金已经在往目前的这种趋势走了，也是给我们指明了现在一个应该去配置一个思路吧。 是，那么从已经公布二季报的这个持股基金来看呢，就是基金喝酒是行情依旧，还有家电类的消费个股也被很多基金重仓，比如说贵州茅台被80多只基金放在重仓的首位，格力电器也是被90多只基金放在重仓的首位，美的呢是被24只基金放在重仓的首位啊，这都是首位。那其中呢，像中国平安、招商银行、兴业银行等蓝筹股也被基金所看好，中国平安有160多只基金放在重仓的首位啊，招商银行有20多只，兴业也有20多只。那么这是一块哈。还有呢，就是他们的投资或者说建仓好像是趋于保守。你看啊，截至二季度末，股票型基金重仓股占资金净值平均比例为 41.32%。相比一季度的 43.68% 是下降的。而且呢，就是不少基金前十大重仓股合计占资产净值比例是在10%以下。 对，其实说咱们从一个趋势来看啊，就是咱们给大家去简单的说点白话性的总结，其实基金他们其实投股票还是 买的少了， 越来越少了。但是从越来越少的这个方面，咱们还能看出几个是怎么说呢？就是几个亮点。我们发现，对于创业板的股票来说，其实他们在做的是一个。温和的一个加仓的一个状态，就是大总体少，但是从创业板来说温和加仓了。而且我们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对一些就是行业龙头性行业或者他们持仓的这一些重仓的一些个股，他们也调，怎么调，就是越来越调到平均了。而且刚才从行业来说，其实也是在重点的去走了几个行业，比如说像计算机这些成长的，对不对？还有说咱们说的一些后周期的，就像我们的一些消费类的，对吧？还有一些是逆周期的，这些就是像计算机这些，就是计算机这些吧，也有一些成长性的一些属性在这儿的一些，等于说的一些标那个配置方向来走吧。其实还是从这样的趋势能看出来，整个基金其实目前还是处于偏保守的状态， 偏保守。 同时在保守的状态之中，还是走了一个确定性的一个方向。因为刚才您说，比如说像茅台呀、对不对？或者像格力啊，他们其实虽然说受到了一些，就是说，比如说像格力受到一些贸易摩擦的影响，对吧？其实还是他们，但是盈利还在有保障，所以说他们的方向还是最。投到了有确定性盈利的这一块儿，那反过来想，就是他们对目前的一些市场的其实担忧还是存在的。虽然说我们看到了一些，就是说，就是说一些缓和的一些迹象出来吧，但是从整体他们的配置思路来看，还是处于目前一种担忧的状态。那就是这是从他们的一些，就是他们的一个仓位啊，就是给大家就是我认为的一些启示吧。 是。就是拿的钱少了， 他有一个亿，他只拿了4000万用来买股票，是吧？ 对。 那么这个买的股票呢，还趋于集中，是吧？还趋于集中，所以说也能看出来，就是大家还在等待哈，或者是在观望。 没错，他其实他，而且从集中来讲，基本上周二配置了那些，就是那些刚才咱们提到这些行业一些龙头个股吧，还是其实他们还是在小心的，那个小心的这么一个大方向的前提下，其实还是非常看好一些对于行业龙头的一些未来的发展的一些就是前景吧。 嗯，所以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就是基金手里都有钱啊，都有钱。 对， 如果说未来你找到的风口是他们所认为的风口的话， 嗯， 那么就不愁上涨。 没错，其实刚才您说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说我相信啊，朋友们也会去想说我们如何去找到一些，就是说等于说我们看到也来到下半年了，风口在哪儿，我们应该去投什么。其实从基金的一些配置的一些方向来看，大家也能看到一些就是大概能去研究的一个方向。那比如说我们看到基金他们也是在配一些就像计算机行业的这些龙头，因为我们看到计算机嘛，一个成长性的行业，这一年也是就是受到一个市场关注，而且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应该是上个星期吧，就是我国的一家就是 AI 芯片的公司就被美国收了。其实能看到，其实整个一个行业目前属于应该是就是还是属于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展前景的状态，所以说这个能看到的一个未来的方向还是很明确的，所以我们基金也是会配置这么一块去想去能从现在这个状态吧，去享受它一个成长所带来的一个就是估值的一个提升所带来的这么一个收益，所以这一块也是应该大家希望大家去挖掘的这么一个点吧。 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基金的二季度报告，并没有看到这个七月份他干点什么。 对， 所以等他公布的时候，或许你就能够复盘了。但是呢，你未必能搭上那趟车，是吧？ 没错。 但是也有一些行业，它可能是中长期它都坚定看好和持有的。 对。 换句话说，你什么时候上车都不晚，只要你手里有时间这个武器。 对，就是说，其实咱说什么时候上车吧，等于说你这是一趟长途车，只能说是你上车，其实都你每一个时点上车，其实都是能享受到这个长途，就是你看你从哪上车了，反正就假如说就100公里，你从50公里上也行，你从80公里上也行，只是你去看到，你去享受那一段不同的罢了啊。 所以我们目前是从他们这个半年的这种投资报告来分析哈，有哪些可能会被看好或者是持续看好。刚才你谈到的就是计算机这个领域，是吧？还有哪些行业是可以看好的？ 其实咱们看他们的配置方向啊，其实还是就是从去看它上面的配置方向啊，其实还是能看到一些，就是说，咱们是从其实刨去行业来看，其实他们还是在配置龙头，所以说转换到下半年来说啊，就能看到其实不管说是按行业，先不说行业，其实龙头还是被认可的，所以说这种龙头的投资逻辑 好 也才在这儿。 那换句话说，你就看它的重仓就行了吗？ 对，这但是咱们从龙头出来之后，咱们还因为毕竟是上半年的，我们在下半年想看到往哪个行业去转， 那才是机会， 对吧？那我们还是就着之前咱们说的一些看的行业方向来说，我们依旧想看一些就是后周期的，就像我们还是走消费，因为他们这一刻逻辑现在目前还不在变，我们说目前的 逻辑没变， 对，经济形势下，对吧？还是这样的。那还有一些行业，其实我们想根据，就是说刚才咱们比如说啊，能看到了一些，就是通过一些政策所带来的一机会，比如说像钢铁呀，对不对？或者煤炭啊这一些，因为我们也是开会了嘛，给了一些政策支持。那因为刚才您也说了，基金现在毕竟仓位比较少，他们还手里还有钱，七月份的动作，我们就是之后的半年之后的动作我们是回来再看，但是从方向来看，其实这两个方面应该是我们目前来说应该去关注的。因为基金来说嘛，他们会也是就是 一方面吧会跟着一个市场动向走，一方面他们还是在求稳的这种状态下。在求稳的状态下，我们看这个两个行业，我们比较提到煤炭和钢铁，其实调的也是怎么说呢，也是调的幅度也挺多的。而且之前看的来说，他们对于钢铁来说好像也是仓位弄得已经比较轻了，之前被看好而风口来了之后有可能就会转换回来。这就是我们想看到说我们之后吧，有可能基金他们会配置的一个方向在这儿，也许也是我们应该去研究的这么一个方向。 嗯，好。尽管六月份啊，这个市场是出现一些下跌，沪指也创了年内的新低，但是二季度呢，还有77只股票型的基金和470多只偏股型的基金在二季度是实现上涨的。 嗯， 啊，平均的涨幅呢，股票型的是 4.14%。偏股型的是 2.22% 啊，证明这些基金经理的这个投资水平还是相当可以的、啊、 没错没错。 刚才我们也说了，大概是约一半的基金出现亏损，那反过来呢就是有一半的基金还是挣钱的，就整个市场上半年我们都知道是不太好的，那还有一半基金挣钱。从中我们应该学习到哪些投资的方法、原则或者是策略？ 他们其实咱们其实要我觉得啊，去看他们的一些投资方法，因为他们就是怎么说投资方法咱也不知道，但是从策略来看其实很简单，其实我们认为就是还是顺势而为的那种状态。因为能看到咱们比如说从上面来看吧，其实一些有咱们走一些顺势的行业，比如说能看到，比如说想想有一些什么医药行业啊，你顺着势走其实是没有问题的。还有说你的投资思路还是找一些龙头的一些个股去配置的这种方法的顺势是没错的。其实咱们不脱离基金来看，如果咱们按这两个方向去走的情况下，其实咱们个人投资者其实也是能获利的。 嗯， 而且我们记着在之前的那个节目里面也和大家去分析过一些行业，那些行业咱们也不，我应该不是权重，但是说大部分的行业我们看的还是非常准的。那这些行业其实还是我们如果还顺着这些行业走也是能挣钱的。那反过来去看这个市场来说吧，就是你不要说逆着势走，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啊，已经说看着煤炭钢铁其实已经不行了，你非要赌它去反弹，或者说你非要赌它一波，是说我的估值已经下达到已经什么情况了，你逆着这种势走来说你肯定是不会赚钱的。 嗯， 对吧，还是说我们看到的势头在哪儿，那这种操作方法应该是还是有所保证的吧。 是。我觉得有一些方法我们还是可以用统计的方式哈、啊、来让自己的选股水平哈、啊、得到一定的提升。 嗯， 你从挣钱的这些基金里面哈、啊、找有哪些股票是重合度最高的。 啊 就是我们向优秀的同学学习嘛，是吧， 没错。 我们向成绩好的同学学习，那这些题目他们怎么都做对了呢他们为什么这个学习效率提高呢？他们有没有一些共性啊？哦，原来这个共性就是专门攻他比较弱的啊。原来那个同学的共性就是晚上不睡觉，是吧？ 对， 啊，好好补课啊。这个同学的这个优点呢，就在于啊，他妈妈是老师。 对， 我们找共性好不好？ 对，其实咱们要看去共性来说吧，其实我相信这可能我功课没做对啊，但是我觉得这些共性来说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其实他们会投很多一些上市公司，就是这个上市公司盈利非常有保证。而且我们从前一段时间去看这个去复盘来看啊，去看一些，因为之前有调整嘛，但是那些盈利非常稳或者说增去那个它不一定那个增幅很快，但是说我每年都有一个小步的走的这种状态的上市公司，他们其实调的还是非常的少的。而且有一些上市公司甚至是在前一段行情之中还会创出新高来，这就是它的一个基本面相当稳的情况下给造成了这种行情。那我相信刚才就像您说的是，你去挖共性，我相信这些盈利的基金他们会投的一些就是投的布局的一些上市公司吧，基本会符合这样这么一个特征的。 嗯，好。一个呢就是看这些二季度基金所出的这种报告，是吧，看看他们的这种分析啊。 嗯， 你找共性啊，这是他们的思路啊思路上找共性。 嗯， 还有就是在选股上找共性，因为大家都会公布嘛，公布你这个重仓的这个股票嘛，对吧。那你从这个公布的股票当中提取出来这个最大的 公约数来，是吧？哪些股票重合度是最高的？ 对， 那你再结合刚才他们投资思路的这种共性去找寻你未来的投资策略。 没错，这就是也是一个投资方法嘛。但是咱回过头来说吧，其实等于说，因为毕竟是他们是发布他们上半年的这么一种想法，他们回到下半年，其实还是咱们还是要选好行业之后再套他们的投资的思路和方法。 嗯， 应该是这种的， 也不能把这种当成一个唯一的投资方法。 没错没错，就是反正要有自己的投资方法之前，你再去套他们，互相学习嘛。 好，互相学习啊，因为这个投资的事儿确实也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啊，学无止境。 没错。 随时也可能会发生翻船的情况啊。 没错。 啊，这就是这里面的一些乐趣所在吧哈。那下面呢我们来说说明天的一个情况啊，不知道建新你有什么样的预期。 啊，还明天，其实咱先不说明天，其实我觉得这个 那说后天， 按星期来说，因为目前能看到了一些，就是还给大家去说的点，就是放水了，政策也来了。其实，在短期来说，我们市场上啊可以看到，情绪其实带起来了。情绪带起来之后，我们就是因为这个情绪啊，我们认为市场上其实好像已经憋了很久了。那情绪这样的发泄，也其实不只是明天那么一天，而这个礼拜其实感觉到情绪也会这么释放。而且不光是我们看到那个政策上，或者说我们看到一个流动性上有所改变，那我们从技术上看，其实也是也有一个是双底这么一个样式出来，但这样 有吗？ 你说大家看看啊，你反正有个双底的小的双底出来，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感觉出来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再加上我今天又看见的是天上放光，对吧？其实是就是为什么说不说是说看明天呢？就是说短期来说，这个这一礼拜吧，有可能说我们市场上都会乘着这股小浪，其实有种去反弹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有一个问题，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因为 风险是吧？ 对对对，因为我们看见啊，那个还是特朗普又开始宣称说要对中国好像所有的商品进行加税。 是这样啊，这个今天呢，咱们的外交部也回应了美方威胁5000多亿的征税。 没错 啊，那么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呢表示，中国不是吓大的啊，然后第二呢是劝对方保持冷静。 对这种东西啊，其实一直在和大家说，我们不怕它是真征税，也不怕它是假征税，就怕它是模棱两可的征不征税的这种状态。之前也和大家去分析过了，我这个市场上最怕的其实是不确定性，反而不怕确定性。所以说这一点其实会成为我们现在目前情绪的这么一个抵抗点，也是希望大家去注意。但是从大方向来看，我们还是认为这一个礼拜还是一个非常好的去一个短期做多的这么一个时间点了。 好，这个情绪需要呵护是吧？ 没错。 要慢慢的培养，然后才能成为气候。才会影响到整个的这个市场。 没错。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要防止刚才所说的黑天鹅事件发生，或者是外部的一些不可控的因素的发生。 没错。 所以风险意识时时刻刻要有啊。但是从短期来看呢，就是这个我们经常所说的政策抵押、技术抵押、还有情绪抵押等等啊，这几个是否到底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没错。 我们嘉宾所说的观点也只代表他个人对于市场的判断，不能作为各位听众朋友投资决策的唯一依据啊。 没错。 但是我们也尽量的挑出一些我们认为有价值的、有建设性的意见呢，供大家来批判啊。 没错。 好，非常谢谢建新做客我们的财富大搜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接下来呢是旅行号1073，朋友们明天再见，谢谢建新。 谢谢大家。 什么呢？ 啊，那个啊。 为